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今天是12月28号，眼瞅着离新年就越来越快了， 再有3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告别2021，迎接2022年。 哎，今天呢也是我们俩今年合作的倒数第二期。 是今年合作的倒数第二期吧。 你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的这粉丝群呢、啊、这两天不是天天有人在里边问，哎，明年你们俩就不上了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先开始也跟大家说一下，明年我们俩还继续上。 哎， 那些所谓的不慕传言都是流言，对吧？ 人家俗话说得好，就是什么一对搭档相爱相杀，反正我们前两个字儿没做到，后两个字儿估计明年不少有。 能不能愉快的一起工作？ 我也想愉快的一起工作，主要看李凯老师给不给机会，能不能明年在节目当中少挖俩坑 啊？争取吧。 行， 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汇报一下哈，这个明年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当然了，主持人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新闻广播原来，如果您经常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话，我们的一位这个年轻有为的男播啊，郑磊将会加盟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组啊，然后明年的上午的10:20到12:00，我们增加了上午版，下午的4:20到6:00，我们将继续现在目前的下午版。所以在2022年呢，我们大城小事将会有上午版和下午版， 就是每天有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大家伙儿。 你就别强调时间了， 行吧？ 你就上午下午我们都在。 哎，总之是一件好事啊，也会有这个新的面孔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支持，多多支持啊！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朱怡梅家住房山区燕山地区兴城街道建德2里6号楼，每当她打开窗户，望着楼下那栋造型别致、画着卡通图案的2层小楼，心里边就格外的好。 等会儿啊，造型别致，画着卡通画， 哎， 幼儿园吗？ 你看你的想法一样，见到卡通就觉得是幼儿园 啊。 人家朱一梅笑了起来，说：“漂亮吗？那是我们的垃圾分类驿站 哟。 这漂亮小楼啊，曾经是个垃圾楼。要说那早年间异味四溢，甭说这个窗户常年不能开 啊， 就这冬天的时候，你得加上这个厚厚的密封条 啊，味儿太大了， 它往里边钻呐啊！这个下楼拐个弯就到了这个垃圾分类驿站，地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和污水也没有，摘下口罩也没闻到异味哈。朱一梅呢，在这个垃圾桶上边轻轻点了一下，再从手机程序上打开一个2维码，对着摄像头一晃，这垃圾桶啊就能缓缓打开。说我们小区这个垃圾桶的密闭性特别好，投放垃圾呀、跟玩游戏似的。你看看，然后呢，投完垃圾之后，这垃圾桶的桶盖再自动盖上， 还真是挺高级的哈。 哎，居民全程没有碰到垃圾桶，就投完了这个垃圾， 干净。 哎。拿到厨余垃圾分类积分，说我们小区啊出入证上有个2维码，老人要是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投厨余垃圾的时候，扫出入证也可以积分。等居民投放完垃圾，驿站的工作人员就拿着墩布立马把地上防滑垫上的汤汤水水擦个干净。 哎，这还是考虑的非常周到哈，不同的人群、就是支付方不方便，投放方不方便， 哎 都考虑到了， 就是是老话做的不错、是吧。兴城街道垃圾分类工作负责人曾京香说引入智能垃圾桶啊，桶前铺防滑垫，这是得感谢居民的提议。说这垃圾楼啊改动动工之前，社区开了好几回居民议事会，有居民代表就提出了，说过去啊这垃圾桶就摆在水泥地上，投放的时候呢一只手拎着垃圾袋，另一只手呢还得去掀这个桶盖，有可能汤汤水水就得洒一地，夏天踩一脚呢黏糊糊，到了冬天结上冰别再摔一跤。所以呢居民的提议就得到了落实。垃圾分类驿站建成之后，居民们惊奇地发现，不仅投放垃圾干净了，卖废品也变得轻松了。这一站的一层啊，曾经的垃圾车的出入口，如今已经变成了可回收物的交投点，一个蓝色的大桶 靠墙码放整齐，像什么废纸类每公斤1.6块，塑料类每公斤1块， 这差不多和市价这个比起来怎么样啊？价格？ 我也好长时间没卖过 废品了。对，我自从来了北京，我还没有就是专门卖过废品呢。 哦，你也不看报纸，不读书？ 那倒也不是 啊。 反正就按照咱们现在北京市垃圾分类，我会合理的投放垃圾。 哎，那挺的好。 但是卖废品挣点钱，确实还没有过。 那你那些快递，那些快递的纸壳儿，大包小包，大箱子小箱子，都最后怎么处理的？ 可回收物呗。 哦，就直接扔进去了。 对呀， 那倒也是，最后肯定物尽其用，因为你前脚扔，后边就有人捡。 嗯，人家可回收不是，我是说我们小区这个物业，人家回收可回收物还是非常及时的 啊。是， 您想哪儿去了？ 行，接下来说人家这儿啊，就连曾经让居民感觉无处投放的旧衣物、废玻璃也都可以回收。收废品曾经是一家和政府合作的企业保证给居民高价。交投点呢，每天多少呢？这个可回收物啊，数据啊，都跟政府部门共享。居民如果下楼不便，只需要打个电话，就能呼叫工人免费上门收废品。曾经香也说，过去啊，垃圾楼虽然挑高很高，但是为了方便垃圾车进出，实际上只有一层。 嗯， 说这次改造，我们在中间加了一层楼板，变成了一个2层小楼，增加了100多平方米。说现在二楼是垃圾分类的宣传阵地。 嗯， 哎，挺好的一件事情。 没错哈，大家这个投放垃圾越来越方便了。此外呢，通过这个垃圾回收还可以赚点钱， 哎， 是吧？虽然不太多，但我觉得能培养大家一个很好的意识。 这也是物尽其用嘛。您想，您这个卖废品也好，或者您去那些平台，有一些二手交易平台，总之让人找一好归宿，对不对？ 可能这些东西在您家是废物，在别人家呢就能变废为宝。 哎， 有很多二手物品的交易平台也都是打着这样的理念在运营哈。 哎， 大家把家里的一些闲置物放到平台上，没准儿啊，这个有缘人就能把您的宝贝搬回家。 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哈，一手和二手之间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不能。先表明一个态度哈，一手二手的烟咱都不吸。 哎， 二手烟算是一个 吸烟有害健康。 对对对，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不能，您都可以想想生活当中什么能用。你一般什么时候？咱一手都不想了，你这经常是买只买最新的。 二手房 买过？ 反正一手的买不起。啊，也确实也挺好的。您看到有合适的就 下手， 就该 看到有合适的，你看这就是有钱的姑娘。 不，也不是。当然，任何消费都得量力而行。 哎，反正您家是二环边上有套房。 你光谈这个位置不谈面积，那就是耍那啥 啊。反正就 是吧， 对，外边也有套房。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不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哎， 为了追求美丽而进行眼部的美容手术，但是这个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因此导致了9级伤残。最近呢，北京三中院是公开开庭审理了7起因为双眼皮修复手术失败而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 哎，这个可以俏皮点加个儿化音。 双眼皮儿， 哎， 修复手术啊，双眼皮儿啊失败了，引发了一些责任的纠纷。 双眼皮儿弄失败了。 对对对，就原来不是看有一些什么相声里也有调侃这个的。但是你说这相声归相声，如果这个医疗事故真正发生在这些爱美的女士身上，的确也是让人特别不能接受，对不对？所以法院认定呢，北京某家医疗美容机构的不当诊疗和虚假宣传行为构成了侵权，该医疗美容机构当庭被判赔17万到80多万不等。记者从庭审当中了解到啊，2018年来自湖南的邹女士在北京的一家医疗美容机构进行了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呢，邹女士发现她的眼睛这个外眼角出现了畸形、短小、圆钝，而且出现了疤痕、凹陷，两个眼睛压根儿就不对称， 怎么办呢？邹女士也是着急呀，期间多次往返北京八大处、上海九院等等医院寻求修复。据邹女士表示，此后她也曾化名到被告处进行就诊，这家医院却承诺10万块我可以给您修复一下啊。 这邹女士也挺有意思啊，化个名去那家医院就诊、看看这到底应该赔我多少钱。 哎，但人家说你给我10万块钱、我给你修复一下， 那就是这大概值10万块钱。 但是呢，你说邹女士的这个案例还不是个例，和她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多名患者，和邹女士一样，像王女士、秦女士等人也是在这家诊所进行了下睑、重睑、外眼角等部位的修复术以及脂肪填充术等医美手术。在术后，这些患者也出问题了，什么双眼闭合不全，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这眼皮儿都没法完全合上，什么皮肤松弛啊、斑痕畸形、局部凹陷、还有各种并发症、干眼症等等症状。有的原告精神出现了抑郁，还有的原告呢又花费了重金进行多次修复，但是仍然效果不佳。在庭审当中，法院查明这家美容机构因为多次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网站发布了一些这个各种广告啊，比如说我们的医疗美容机构是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眼部整形修复的国际连锁机构，你瞧前面这形容词不少，是不是 限定词也比较多。 哎，还说我们这个是眼整形修复第一品牌，美学理念无与伦比的细腻技术，每天实时直播手术过程，见证上万例成功。反正上万例成功有没有咱不知道，反正失败的案例确实不少。包括他们也说我们的眼部整形修复什么终结殿堂20年，专精于什么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花式打广告吧。包括邹女士在内的多名患者呢，也都是被这些五花八门的广告吸引才选择在这儿进行手术。但是这家医美机构在2015年到2019年期间，多次因为发布虚假广告受到了工商行政的处罚。在得知二审判决结果之后，邹女士也表示，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咱都得勇敢地站出来，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 哎， 当然咱这也是希望啊，咱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刚才说的、如果有这些医疗美容方面的需求，大家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什么事儿都别最后真受伤害，虽然对您说的对，受到什么伤害都应该勇敢的站出来，但是您总比不受伤害强吧。 是啊， 对吧，这美容不能最后成了毁容。尤其还是有一些，当然了，这个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个咱也得承认。 不是，有一些美容院吧真敢干，什么资质都没有 啊、 就敢往脸上动刀子。 原来不是咱也说过吗？呢，有一些美容机构都开在那个居民楼里，都敢给人家开刀。 对啊， 都他达不到那个无菌环境呢。 对啊， 您想想， 那医师更就没有什么资质，所以在这儿我觉得有需求，现在爱美之心可以理解，咱上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这方面的咨询，对吧？ 咱听健康北京吧。不过健康北京讲医美吗？ 偶尔也会说说，当然不多啊。当然 关注关注， 都是医院里边的正规的医疗的一些，比如说修复美容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不能。燕林就说了，图书玩具小朋友用过的二手货是最多的。 哦，小朋友长得快呀。 哎，我跟你说，真是过去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家里如果有小朋友，有兄弟姐妹的，都是老大穿什么，哎，找老大老二，剩下的穿，剩下的玩，对吧？现在其实也是，你看我们同事之间谁家生小孩了，我们也是，就是家里边有什么用过的一些玩具，这没怎么使就用不了了，小孩就不爱玩了，你转给下一个， 还挺新的哈，可以给同事继续利用。 对啊，而且你也不用交钱，不用收钱，省得买了。你看我们家玩具竟是那个其他的同事赞助的 啊，是吗？ 啊， 这个用上了百家玩具，穿上了百家衣，是吗？ 百家衣倒没有，我觉得衣服基本上那个也有别人送的，什么羽绒服啊、大衣啊。就是穿了一年就小了那种。 对，主要小朋友可能长得也比较快一些嘛。你像喜豆也说了，我觉得小宝宝的衣服可以穿别人给的。俗话说，穿百家衣的小孩结实，小宝宝长得快， 是 穿小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以后有这个亲戚朋友需要还可以留给人家嘛。 对，像什么婴儿床 啊、 小推车啊，这种属于那种你买完了之后吧，一般不会坏 啊。 结实着呢， 结实着，而且别人屎呢也挑不出来，而且还好，那这什么，比如散个味儿， 嗯 啊，什么都没有， 哎， 还环保，是不是？ 经过了实践的验证哈， 哎、 靠谱的商品留给人家， 是。 当然一看李凯老师就是过来人， 嗯， 就是家里有俩娃， 哎，我嗨， 对小孩的吃穿住行特别了解，哎、 俩娃也分情况， 哦， 一男一女都比较麻烦， 嗯， 对吧？ 哎，那你说这个妹妹她能穿哥哥穿剩的衣服吗？ 运动服还行， 哦，反正也不太分男女。 哎，有的时候还行。等她什么时候挑，哎，不行，我要穿个红色运动服，那就比较麻烦。 行吧，看来这钱还是省不下， 娘 努力赚钱吧。 娘儿姐姐和弟弟更麻烦了，姐姐那种 是、啊、 对吧？姐姐都是各种漂亮裙子，你说这玩意儿给谁去？ 嗯，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啊、只能看看同事谁家生闺女 光惦记着同事的剩衣服呢 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嗯、 孙东林说二手的旧手机二手房旧纸张只要合理健康都能用、 嗯、 一手二手烟这个都不行， 哎 哎， 这吸烟有害健康。 嗯， 9290说二手房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二手的车开起来觉得有点不太放心。 嗯、 二手的手机，这是昨天咱节目当中讨论的、 哎， 那就算了吧。 但是我觉得，在你比如像美国的二手的汽车还是非常的发达， 人家的租赁市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哎，而且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哎呀，你买一新车齁贵齁贵、 嗯、啊， 你买二手车，尤其是像私家车。 嗯、 只要是没有经过大的碰撞，只是剐蹭划破点漆啊皮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呢你要开个三四年， 嗯、 真的能够便宜腰斩便宜一半， 哦，就价格上比较合 适。 原来比如说20万，这可能10万块钱你能买了，然后你其实收拾收拾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我觉得对我们这些不太懂汽车的小白来说、 嗯、 可能买二手车真得找一懂行的朋友陪着、 啊、 你比如你挑车这个车况究竟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辨别的手法的。 过去都是作假公里数， 你看人家就是公里数给你清个零 啊，当然 咱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的。现在是不是都是电脑的，一查就能查出来，越来越难了、 嗯、 是不是？ 哎，反正大家要小心心嘛， 哎、 你想有些黑心车企，他的确也上了315晚会、 嗯， 是吧？ 哎、 嗯， 然后呢，还有用户叉叉叉 DJ 说，这个新的总比旧的强，对不对？但是我很想要一个二手音响，一直没买。 嗯，二手音响，那您可以关注关注各种二手交易平台呗。当然，您说那个新的总比旧的好，我觉得这个比较适用于电子产品 啊。 您觉得是吗？电子产品咱都说买新不买旧。 但是你比如说他喜欢那个音响哈、 哦， 有些二手音响正经挺好。 那你得看什么牌吧， 嗨翻那种。 那我就不懂了 啊，那音质可好了。 嗯，我们李凯老师对什么耳机啊、音响啊，所有和音质有关的物件、 嗯、 研究的都特别透彻。 没，那不敢，就是 也斥了巨资买了不少，是吧？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真的，哎呀呀呀呀！ 看多少钱吧。 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不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不能？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天哈。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车这事儿哈。有仨人，你知道广州离北京有多远吗？ 怎么也得1000多公里， 反正得上千公里哈、 嗯， 因为一北一南，广州那是我觉得齁老远的地儿哈。 对呀， 人家现在还温暖温暖着呢，咱们这儿已经很冷了， 天寒地冻了。 从广州开车一路来北京，是不是非常辛苦？ 嗯，来北京干嘛呢？ 碰瓷儿啊，讹钱。讹钱， 从广东来北京就为了碰瓷儿啊、 哎！你说这仨哈，三个人轮流驾驶从广州开车一路向北来到北京，只为了碰瓷儿讹钱。4天作案4起啊，后来被抓了。这两天呢，王某、李某和张某被海淀法院判处刑责。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年7月啊，王某、李某和张某共同商量，咱要不然去北京玩吧， 嗯， 顺便弄点钱花。怎么弄钱？就是碰瓷儿弄钱， 这是顺便的事儿吗？这碰瓷儿， 点不劳而获嘛。 哎呀， 三个人先是在广州租了一个二手车 啊，你看人家这是租了个车， 哎，租了一个二手，经过一天一夜的轮流开车，从广州开到了北京，真快哈、啊，真是不闲着。 嗯，没开过这么远， 我也没开过， 也没坐过这么远的汽车。 这个从广州来到北京，到北京之后，仨人为了作案隐蔽哈、啊，降低碰瓷儿风险， 还偷了一副北京车牌给换上了， 反正没干好事儿。 这个要说还心思还比较细致。之后呢，三个人凌晨时分选取本市的偏僻路段，有俩人呢故意驾车行驶缓慢，又使后方车辆超车。你像前面的车压着我不行，我掰个轮超的吧。好，你这只要是一超车，另一个人骑自行车，骑共享自行车和这后边的车发生碰撞，造成后车因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假象。然后呢，向被害人出示提前准备好的，你看我手机碎了，其实那屏啊，那手机就是二手手机。 哦，提前准备了一个碎屏的手机， 哎，谎称手机在碰撞当中损坏，要求赔偿。 不是这个，他们之前排练的还挺缜密的， 知足吧，这个还是碰个手机那个屏。 嗯， 曾经我们在节目里边讲过那个提前那胳膊折了的，就是说自己碰骨折了， 先自己给自己打折了。 哎，这差不太多，反正各种各样的。哎呀，王某这几人反正以这个套路哈，三个人四天之内作案四起，骗取被害人钱财共计20000多块钱。后来有被害人啊，事后觉得不太对劲儿，就报警，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呢，这三个人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两天的法院作出判决，三个人都构成诈骗罪，获刑1年到9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000块钱到5000块钱不等。所以你看，大老远一天一夜来北京， 嗯， 干了违法的事儿，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待9个月到1年吧。 哎，你说这得不偿失的，这也别玩了，是吧？ 反正法律嘛，总是要给你一些惩戒。检察官也提醒，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交通事故啊，驾驶员应该依法依规处理的同时，要留个心眼儿，就是有没有那种异常情况。如果事故发生前周边车辆行驶有些怪异，事故相对方是不是说第一时间索要钱款，以及钱款的数额那是不是有点特别大 啊？ 另外你说我带你上医院去吧，他说不用不用，你给我点钱就行， 就要钱， 哎， 还狮子大开口，您就得注意了。 另外他说他那个手机屏碎了吧，他说不行，我到时候打电话报警，他又掏出一手机来。 嗯， 哎，这些细节您都得留神。 哎， 有可能是骗子，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时也是提醒各位哈，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对吧？依法依规驾驶，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对吧？所以你说有并线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哈，有时候网上现在那天我看那种各种各样视频，那种碰瓷儿的哈，眼瞅着那行车记录仪在前面拍，车速也不算太快，也就30-40公里，一个男的一个鱼跃就停在那车前边了，然后这司机刹车就停在那儿，离那个距离呢还有大概1-2米，那显然是他跳早了， 这一看经验还不太丰富啊。 但是我就说这样的视频当中呢，也能看得出来，也有一些啊，这个真是为了碰瓷儿。这个不惜冒险 连命都不 要 的，确实啊。当然也提醒我们的车主一定安一个这个车载的行车 记录 仪，起码万一发生这样的恶心事儿，咱起码能拿出视频的证据， 是 这样也方便交警来做一个事故的判定嘛。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方面提醒，一方面呢也来聊聊哈，那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物品不能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认真说，我觉得书啊咱可以买二手的。你看现在有很多专门做二手书的平台，我之前也去看过，我觉得二手书平台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那些市面上已经不发行不再版的老书，您没准去那些二手书平台可以淘一淘货。 是这个，有那些著名的那个二手的那个孔 打头的那个， 那个二手书的网站， 对 吧？ 对 里边有好多的一些挺不错的书。当然了，其实书过去有句话叫"书非借不能读也"，对吧？你买了像美哲似的，经常家里边在我们节目里边他自己爆料的，连腰封书皮都没拆的书， 就是买书如山倒，看书啊，它如抽丝。没关系啊，这元旦小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准备抽抽丝。 好，真准备要回家看看书， 要看看书啊，要不假期也没事干嘛。 小儿书吧， 什么小儿书啊？文学名著， 好啊， 名人传记 啊，邋遢大王。 您家邋遢大王是什么？名人传记是吗？ 啊， 记录邋遢大王邋遢的一生。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吗？ 那是一首经典歌曲 啊， 也是经典动画片。 请教我兔子说，你看吃饭的工具不能用二手的。吃饭 入口的可能有点介意啊，吃饭的工具那就筷子勺， 但是有些消毒好了也行。你看， 比如食堂，对吧？你各个食堂那肯定都是公筷公勺，包括你在饭馆去吃饭 都是高温消毒之后的嘛， 对 对吧？ 但咱家里肯定不太用二手的这些，除非买一金勺。 金筷子做收藏的那种， 哎， 但那应该吃饭也不用， 而且家里边的筷子也是定期消毒完了之后也会换， 嗯， 对吧？ 很多朋友家里不买了那个洗碗机消毒柜， 啊，嗯， 洗完碗之后， 哎，早年间真是啊，早年间那个，嗯，邻居家来客人了， 嗯， 然后真有借椅子的。 有， 对吧？就是家里边来客人了，您借点椅子，人什么，哎，也有不太多的借筷子的这种事情 啊。那是可能家里来的人比较多。 哎，当然记住了，借完筷子就别还回去了。 哦，这也是北京的老规矩。 你最好还一个新的。 哦， 就是你上超市里边买一个一盒。对吧，现在那种。 但是我的理解当中哈， 啊， 比如说呢，我找，别这样吧，比如说李凯老师找我借了一个碗儿， 嗯， 还回来的时候这碗里怎么也得盛两块肉再还回来，不能还一空碗， 嗯， 对不对？ 哎，对对对。 你再比如说那个药锅， 嗯， 如果要是借了咱就别还了， 哎，对，当然他什么时候管你要你再给人家， 嗯， 这个不是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这都是北京老规矩。 哎， 大家可以听听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啊，专门有一期就是来聊这个北京的老理儿。 哎，现在都可以回放了是吧，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什么东西能用二手，什么东西不能用二手哈，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说一事儿啊，黄甲黄乙 这是什么 两个人啊，化名啊，黄甲 姓黄的俩， 哎，对对对对， 一个叫贾某，不是一个贾某， 贾某你给人改了姓了 啊， 就是两位姓黄的人啊，黄甲黄乙， 嗯， 挂失了黄乙名下的一张银行卡之后又补办了一张新卡，并且把卡内6万多块钱取走了， 嗯， 就这样的一个行为被北京二中院终审以盗窃罪判处徒刑。这些已在他名下的钱到底是谁的呢， 嗯，对，取了自己名下卡的钱还 为什么是盗窃呢， 对，你来说说， 我来跟大家说说， 啊， 这个12月27号的时候北京二中院发布了此案的情况。早在2017年7月的时候，黄甲为了挣钱把黄乙开立的一张交通银行的银行卡卖给了电信诈骗的骗子， 哦， 就专门开了一张新卡把这卡卖给骗子了，用于实施诈骗活动。按照大多数此类案件的发展流程，二人应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然而之后事情的发展却没按这个程序走。同年的7月29号，也就是2017年的7月29号，被害人郑某遭到了电信诈骗之后，把被骗钱款转入了这张交通银行的银行卡。结果第二天啊，黄甲黄乙就来到了银行，把这张银行卡给挂失了，并且于同年的9月13号补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近一年之后的2018年8月31号到9月3号期间，黄甲黄乙在明知这个账户内的款项属于电信诈骗涉案赃款，且曾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过的情况下，仍然以绑定微信充值及再次补办新卡后取现等等方式转出来款项，共计人民币61736.9元。 妥， 哎，这有零有整呢， 有零有整。 2019年4月27号，黄甲黄乙被公安机关抓获，但是他们的赃款已经全都挥霍一空，没法退赔。 嗯， 那么一审法院判决，这个黄甲黄乙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仍然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以及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并取现，数额巨大，侵犯了公民财产所有权，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而且是共同犯罪，都应当依法予以惩处，判决黄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嗯， 黄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啊，两个人判处的是一样，都是3年4个月，然后各罚40000元。 嗯， 这就属于知法犯法哈。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从起根就心思就不正， 嗯， 对吧？你办个卡就是给那些网络诈骗的那个骗子使。 给他们可乘之机，但是自己又利用这样的漏洞， 哎， 把这个线啊，给套出来，把这钱套出来， 嗯， 就更缺德了。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不能。红果说：“说实在的哈，二手东西我不会买， 嗯， 心里边膈应。” 总觉得有别人使用的痕迹是吗？ 哎，对啊，这个首先花钱买，你比如借书呢，当然不算买书， 嗯， 对吧？这算是借过来看看， 哎， 对吧？有些东西，你想想，确实哈，有些二手东西， 比如说贴身的，衣物。这个要是买二手的，是不是会心里稍微打打鼓？这个 贴身衣物，谁买贴身衣物啊？ 你比如夏天你买一裙子 啊， 你裙子里不能再套个棉袄穿吗？基本上都算 里边套一棉袄，你怎么？ 我就是打一比方，我就说呢，它都属于比较轻薄的衣物哈，这可能买起来吧，它就。反正得看大家心里怎么想。如果我个人的话，可能会考虑它的安全、卫生问题。 当然，确实有一些人家连标签都没剪， 啊、 买了一个衣服 ， 对，买了一新衣服觉得不喜欢，或者你买衣服送人，人不喜欢，人或者那种小年轻谈恋爱谈崩了，分手了，买的衣服之后那全退回来了。 您挺有经验呀， 在电视上 您买的什么被退回来了？ 不是，你就看在网上都有嘛，就是这一类东西，你在二手平台一交易的时候，相对来说就便宜很多。 您说到这种情况，我倒想起来二手奢侈品， 嗯。 你比如两个人好的时候，这男生送女生一奢侈品的包，这俩人呢谈掰了，这女孩越看这个包越来气，越看这包越来气，干脆我就给她挂到二手平台卖了得了，眼不见心不烦，这挥刀斩乱麻，和上一段感情告别一下。 这倒是挺好啊，首先钱不是自己花的，卖完了之后甭管多少钱 都落 兜里了。回什么本儿啊，一本这没本的买卖，这不 是吗？挣点钱。 哎呀，9563说这个，我从闲鱼上买过二手的东西， 嗯， 没问题，挺好。 哎，看来是找到了靠谱的卖家。 我曾经在闲鱼上呢卖过两样大件东西。 什么呀？沙发？ 没，一个呢是一个就那种小个的这个冰箱， 哦， 特别小，就放饮料的那种小冰箱， 嗯， 是别人送我，这好多年前，十多年前买的。就是当时也不是什么抽奖送的， 什么关系啊？还送冰箱？ 商场里边买大件的时候抽奖送的。 哦， 然后家里边没用，那东西就搁我们家搁了快半年。 嗯， 连那个纸壳包装箱加那个绷带都没拆 的， 都没拆呢，就原装就在人家买走了。还有是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为了给孩子洗澡啊，买了一个电暖气。后来孩子大了之后呢，这电暖气说实话也没什么用。哎，这个人家有一些小年轻租房，这个东西也不在乎，一手二手能使，而且特别新，人家也买走了。 嗯， 我觉得都挺好，人家找着合适的地方了。 没错 哈， 当然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买二手也未尝不可。你比如咱之前说摄影爱好者，大家经常会买那个镜头， 是， 如果买一个二手的镜头，起码这价格上比一手的还是要便宜不少，大家也可以好好去看看，对吧？你像5923也是一位新朋友啊，感觉比较衍生，他说我经常去潘家园买二手书，真的很便宜，还可以享受一下淘货的乐趣。 对，那些杂志啊书啊都是有历史年代感的， 嗯， 对吧？一看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的，挺好。 哎，当然晨曦也说了，亲戚之间可以互用一下二手物品，起码咱知根知底儿。 嗯，亲戚家的，对啊，就是家里边亲戚的一些什么家具啊、衣服啊都可以用， 嗯， 是吧？包括像5805也说，相比较安全的东西，只要自己不介意，不论是从亲戚朋友那儿还是从陌生人那儿，都可以拿来用。比如书籍啊、家具啊、孩子的一些用品，价格特别贵。然后你还不如可以考虑一下二手。 哎，是，大家都是价格敏感型人群，考虑性价比会比较多一些。 对，真的，你比如说那小孩使那个东西，他过两岁他就不用了。 嗯 啊，所以你真的属于就是买完了之后吧，你要是不送给别人吧，就觉得亏得慌。 经常闲置哈。 对啊。 那我给你们家老大买的什么小玩具之类的，是不是以后也都被李凯老师给转让了、出手了，还是已经转让了？ 要不然那个什么，我给你留着， 哎， 将来你用得着的时候，我再送给你。 那还没谱呢。哎呀，田哥说我从小啊就经常穿二手的衣服，都是我哥哥穿过的。 哎， 像教科书、小说这类书籍，我觉得也可以用二手的。 嗯， 手机硬盘。U 盘等电子产品，咱就尽量不要用二手了，万一出问题后悔莫及。 嗯， 昨天也说过租手机，可能这背后也有一些问题哈。 哦， 包括你的个人数据的安全能不能保障， 哎， 是不是？ 嗯，反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聊聊二手的东西，您觉得什么东西呢可以用二手的，什么不行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这还有很多的朋友像 Naughty 说，以前娃娃小的时候用过同事的娃娃的衣裤啊，都是很好的东西，我们家这娃穿了之后又接着送人。 这一件衣服流转了好几个娃。 挺好的。有的时候真的穿那个，你赶上它长个的时候，穿个半年就小了。 而且有的童装，比如你买一个品牌的，我估计还挺贵的呢。 哎， 就原来咱们旁边赛特五层不是专门是卖儿童用品的吗？我看好多大牌的童装都在五层， 是吧？ 那简直一件小衣服恨不得一两千块钱，特别贵。你说这要买一件穿那么个半年一年，是不是有点浪费？你比如你买完了之后，你再送给同事啊，送给亲戚朋友，那起码呢能节省 点钱。你攒着呀，攒个20年之后复古之后，你拿出来兴许就变成3-4千了。 攒个20年、 啊、 它就成了一个 vintage 是吗？现在特别流行的古着童装。 对呀。 哎呀，你这倒提醒我了，是不是以后我们买衣服也能去古着店看看？ 长英默默说：“哎呀，这个你看那个 PS5 游戏可以用二手的呀。”我买了一个游戏光盘，400多，可以8折再卖出去，感觉不亏。 哟呵，现在 PS5 主机和光盘二手货多吗？我 不 太清楚。 人家的意思是我买了一个游戏， 哦、 玩熟了通关了，剩下的这个500买的，400多再卖出去， 这也挺好的， 特别值。 因为像 PS 的那些游戏确实都特别贵，像3A 大作的话，一个光盘400多 啊， 确实有可能 是吧？而且这玩意儿又不影响二次销售， 不影响， 对吧？ 嗯。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二手东西啊，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什么不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歌声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失伤。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 这一年 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先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物品啊能用二手的，什么不行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当然在这儿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前一段我们不是搞了一个小活动嘛，点赞送我们大城小事2022年的台历 啊， 这个获奖名单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微信公众号公示了哈。现在我目前还有两位朋友的获奖信息，就是您的收货地址还没有跟我们确认。 收货地址 应该是有一位是连地这位朋友，但是我已经刚刚加了您的联系方式，还没来及跟您说哈。您可以那个通过微信把您的这个收货地址告诉我。还有一位 FrankJR、 哦、 这位朋友目前属于半失联状态。 但是没事，那个其他的几位朋友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已经邮寄了哈。 对对， 这个可能这几天您就能够收到。 嗯， 也是希望您能够继续在新的一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哎， 当然了，说到这个二手的衣服，你看人家蚂蚁呀黑吼吼，这都是新模样了。 蚂蚁呀黑 啊， 蚂蚁呀吼吼。 这是一首歌是吧？说男孩淘气、穿多好看的衣服，出去也淘气，玩土蹭墙，新买的衣服真的心疼。 嗯， 靠谱的二手衣服那是真香，玩去吧，老母亲不心疼。 哎、就可以使劲造哈。 我们家那个孩子呀，这个首先他穿的裤子呢，有好多都是别人送的二手的。然后其次呢，这孩子男孩哈，真是淘气，他那个膝盖永远破洞。 我挺能理解 啊。后来呢，就是你网上买那个，就是那种专门补丁。你知道什么叫 真的？现在小朋友还打补丁呢， 特别神奇， 刷新了我的三观。 哎，真是，我们家孩子 可以可以可以。 当然，现在的补丁不是过去那种拿方块的补丁，它可能是一个什么类似于奥特曼小人儿 啊， 一小卡通形象啊。 嗯、 你要照着那个拿熨斗一熨，或者拿线一缝一了，就能继续使 啊，比较方便那种打补丁、啊。 哎，就所以你也不用那破了之后就来这个。 不经常有那种玩笑话吗？就是自己穿一破洞牛仔裤，美美的出街，晚上回来。发现第二天早上什么姥姥啊妈妈呀奶奶呀已经把那个 洞 破的那个洞 全 都用细细的针脚给补上了、 哎、所以孩子真的，当然了，你像我们家孩子也有名牌衣服啊，也是别人买的或者我们买的，当然我觉得该勤俭勤俭，对吧？ 嗯 啊，还有很多的 李凯老师一般都是对女搭档勤俭，对自己大方着呢， 是吗？ 不是吗？啊，当然今年我这糖油饼已经吃上了。我看还有朋友在那个听听 FM 的平台说，小美，这2021年都过去了，你那糖油饼吃上没？要向大家再汇报一下，吃上了， 早就行了， 李凯老师的福。 是是是，来，接下来继续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个其实明清的时候啊，早年间各省赶考的举子来北京参加考试的时候， 这个会馆就应运而生了。 嗯， 来北京考试，大家都在一块儿， 是不是有点像同乡会那个感觉？ 就是早年间有好多那个驻京办，知道吧？当然那是政府部门， 啊、 现在当然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都在这儿吃住，然后一块儿去考试、啊。 您知道，您现在提驻京办、 嗯， 我脑海当中、啊、 都是饭馆， 对，条件反射全是饭馆， 是一看就是一个好吃的姑娘。时过境迁，那些曾经门庭若市的会馆变成了杂院。伴随着核心区街区的更新和提升，哈，像西城法源寺附近的一些会馆旧址也迎来了新生。2017年，早年间，这也早不了几年，李艳艳作为法源寺项目实施方的一名工程师，成为了东莞会馆旧址改造升级的现场负责人。 哎，也是广东人家那边的。 哎，第一次从文本资料当中看到那胡同。浪漫胡同， 嗯， 烂漫胡同， 烂漫胡同，这名字起的也挺浪漫的， 哎、浪漫的， 烂漫的， 哎呀， 人家上面写的是烂漫， 我说名字起的很浪漫， 对对对， 啊， 天真烂漫 啊，127号啊，各类文保现场，李艳艳去过不少，第一次来这胡同门前，暗暗吃了一惊，哎呦，这大门门道。被一处自建小房堵了一小半儿，说我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嗯， 正跟那儿犹豫呢，啊，旁边一老人，姑娘啊，你是来找人还是租房啊？ 啊， 寻声扭头一看，一老人端一缸子半缸子，坐一马扎上晒太阳呢。这位老住户啊，就像他这样的老住户，院里边还真有不少，有20多户，大半是租客。 嗯， 说明了身份和来意，李艳艳准备进院看看。过道堆满了杂物，李艳当时推一辆自行车。啊，你根本就很难才能过去，一番腾挪终于进了院，身上已经蹭了不少灰了哈。 看来这个维护的不是特别理想。 谁说男孩出去玩蹭墙，女的出去有时候赶上窄的时候也蹭墙， 人家是被动蹭墙， 人、啊、工作需要是吧。要说这127号五进的院子里边，晾衣杆上的衣服，什么刀勺齐响的小厨房，网线电线纵横交错，这哪有一点会馆的样子呀。李艳艳呢，一边拍照一边和晒太阳的老居民打听，咱这以前先是个会馆，您知道吗？ 嗯， 这大门怎么跟资料上描述的不太一样呢？然后呢，这个老人就说了，说家里边老辈儿啊也说这儿曾经是会馆，说别看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好多事儿啊还真不清楚。哎呦，一听这话让李艳艳有点灰心，不过老人一提起一个人又让他看到了希望 啊， 说你认识这个伦志清吗？李艳艳就查资料，知道这个伦志清啊是近代学者，藏书家伦明之孙子。 嗯， 伦明全家呀，1915年的时候迁居北京之后就住在这儿。几经辗转，李艳就找到了伦志清的联系方式，迫不及待的拨通了电话，说：“我小的时候在那儿住过，那时候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当时这门头还有一块牌匾呢。”这让李艳艳心中一喜，一边打听会馆的旧貌，一边把自己实地勘察的情况就告诉了伦志清。一个呢是怀揣着文化挖掘的热情，一个是追忆自家往昔的岁月，俩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边通了10几次电话，李艳艳心中也依稀有了会馆的一些旧貌， 这是胸有成竹。 哎，但是你提升改造呢不能仅凭想象，还得需要一张老照片。 嗯， 然后呢这个伦志清就打来电话说，小李，要不然咱这样见个面，我画了一张图亲手交给你， 正好。 哎，见面的时候李艳就看到了这张手绘的老照片，红黑相间的大门是典型的红黑镜工艺，常用于明清时期的宅门啊。 嗯， 门柱的排列和纵深按照金柱大门，这你懂啊， 什么广亮大门、金柱门、蛮子门、 对， 垂花门， 是 我这课补的不错吧。 垂花门是二道门， 哎， 不在大门门口啊。 嗯， 这个门首的牌匾上面写着东莞会馆的4个大字。李艳艳一看这绘画这喜出望外，但是呢人家格外谨慎，说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毕竟是我凭着记忆画的，为了避免出现错误，咱们一起给张先生打个电话。 这位张先生又是 谁是吧？ 何方神圣啊？ 这张先生叫张叔文，是我国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张四熙的儿子。 嗯， 啊，比这个伦志清年长。 哦， 和这个伦家一样，张家也曾经居住在这儿。东莞会馆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张四熙故居。 那找对人了。 哎，与张叔文通了1个小时电话，这个李艳艳记录了满满一纸一页纸的信息。回到公司呢，他和同事们把收集到的资料，以及两家后人提供的信息，以及实地考察的情况相结合对比，最终确定了大门的修缮提升方案。就这样呢，修旧如旧的黑红镜大门重现东莞会馆旧时风貌，崭新的导览牌也挂在了门首。 其实呢，不仅仅是东莞会馆哈，法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区内被陆续找回的会馆旧址一共有18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烂漫胡同108号的江宁郡馆旧址也变成了牛街的红色会客厅，江苏会馆旧址即将改造完成，未来呢，街区将以这个烂漫胡同作为宣南生活的纵向主轴，串联街区功能，打造法源寺保护文化中心、党建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引进这个设计师工作室，金融科技文化企业也将入驻街区，补足街区功能短板，引导街区业态提升，反正让街区啊成为展示宣南文化的橱窗，下回再去呢就觉得特别好， 是让这些老会馆的旧址可以重焕新生嘛， 是 大家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去参观参观。 对，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二个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聊，继续哈，除了您认为什么物品能用二手之外，也可以来聊聊啊您这个熟悉不熟悉一些会馆，你比如说像湖广会馆，不光是会馆本身，会馆周边 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你看，你看 生活总是要有些烟火气嘛。 哎、 我们在回忆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不能亏待咱们的肚子呀，那不得吃的饱饱的。 那也成吧，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很多朋友都去过湖广会馆哈，比如说爱的旋律说了，我就去过湖广会馆世博会的时候，还去过台湾馆，但是这个台湾馆那是属于世博园里面的各个馆吧，是吧？ 然后50后说，我去湖广会馆那最多了，90年代去的时候最多是票房，戏迷们在一块唱， 挺好。 哎，那时候认识了许多这个戏曲名家，每周都去，那时候门票就10块钱。 哎，李凯老师骗我 啊！ 红果姐说，湖广会馆的菜可真好吃，里面古色古香的，环境不错。 没去过呀？ 刚才放歌的时候啊，我就是问李凯老师，我说像什么湖广会馆，它有没有配套的餐饮呐、饭馆啊？李凯老师斩钉截铁的告诉我， 没有。 那会馆怎么能吃饭呢？是吧？ 里边有一个京剧的博物馆，小博物馆， 真没有饭馆。 反正我不知道。 哎呀，行，从这眼神飘忽的情况，我就大概能猜出来了。 大李、小李和老李说：“二位好，我买过二手的汽车，选年头不长、公里数不多的，省了不少钱。开起来真不错，尤其是那种小众的车型，开两年玩一玩，过过瘾，再出手也不会赔钱很多。说我就适合这种玩家。 哎，还真是、 哎真， 我身边也有一些男性的朋友，他们在买车的时候更喜欢买那种性能车。就是那些性能车吧，可能你买一手的就会比较贵。 哎， 尤其是有一些性能车，比如什么什么型号的发动机，它可能在某几年出，过了那几年，人家这个发动机等于也是类似绝版的这种哈、这时候可能就会去二手车市场 淘一辆， 哎，体验体验。 所以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喜欢的吧，你只要这东西吧，它只要能有市场，然后呢，保值也不错， 哎， 大家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哎，当然，居士也说了，我觉得这个二手汽车，您要是不懂行，最好别买。 哎， 如果身边有懂车爱车的朋友，不妨带着朋友一块儿去参谋参谋，可能更靠谱一些。 是， 也不能光听车商忽悠，是吧？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有两个对于咱们俩发表了一些意见。长阳默默说，最喜欢李凯和美哲搭档，风趣幽默接地气儿啊，明年可别拆散了呀，我们大伙儿可不答应，不拆散是吧，我们俩人明年继续。 就是要是拆散、李凯老师可欺负谁呢？ 熊说，俩人照片当中身高不一样呀。 那您得仔细看看哈，有一张哈，您看看我那是什么姿势啊。 是这样，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啊，包括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啊，包括我们的公众号，放了两张我们俩最新的工作照，有一张的美哲是坐在这个化妆台上，所以呢相对来说个儿显矮一点点， 但是那天我确实是穿高跟鞋了。 你真穿着高跟鞋了？ 我穿高跟鞋了，我在这得坦白一下，但就是不穿高跟鞋的话、也不会改变什么结果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两个话题，一个呢是什么物品能买二手，另外就是北京的会馆您有没有熟悉的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说过吗？望京街头、那儿有一个矗立了9年的大熊猫。 哎，对。 但是那个大熊猫常年风吹雨打，就出现了一些破损的情况。现在啊，那个大熊猫终于全新亮相了。 哟， 昨天有很多朋友发现新的大熊猫是穿上了机甲。这个机器的机，铠甲的甲，机甲，像个极具科技感的大侠，让市民直呼有点酷。那么这个有媒体之前曾经报道过啊，矗立在望京街头的大熊猫经过数年的日晒雨淋已经满身斑驳了。当然这大熊猫要说身上还出现了多道裂缝，漆面呢也有不同程度的掉落，出现了这个塑料膜露出的情况，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塑料膜嘛。当时望京街道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把这个大熊猫列入了更新计划，新雕塑有望在明年的1月份亮相，但是现在等于是提前和大家见面了。那么昨天晚上记者走出了望京南站地铁站，发现原本破损陈旧的大熊猫地标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形象，一只头戴银灰色帽子、身穿机甲的大熊猫矗立在街头。它两只手啊微曲，就是微微弯曲，挺着圆圆的肚子，胸口还带有类似 WiFi 标志的图案。这新的大熊猫头上呢还蒙着一个红盖头，并未露出真容。掀起你的盖头来啊。但是呢 熊猫 啊，熊猫啊，您熟啊，天天跟熊猫吃一样的食儿。但是从它没有被遮盖的身体和侧脸上，大家依然能够感受出浓浓的科技感和现代感。这很多朋友都是看到新的大熊猫之后拿出手机拍照打卡，比如说卢先生就说了，前两天路过的时候我们还只能看到一个身子，今天就突然发现啊，这熊猫的头和帽子都已经安上了，简直是太惊喜了。而且新的大熊猫还挺时尚的，应该会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回头我得带着我们家孩子一块儿来看看。所以呢卢先生也是拿出手机记录下了新大熊猫地标的模样。相较于原来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的形象，不少人也表示这新的大熊猫真的有点酷，新地标科技和时尚元素共存。这个很多朋友觉得呀，这只未来感极强的机械熊猫造型是更加可爱了。当然也有网友说，时代不一样了，旧的是怀念，新的更好看，符合望京科技创新和现代的定位。新大熊猫正在归来，望京的大熊猫穿衣服啦，大熊猫正在安装施工中，望京新宠驾到，似乎来了位大侠。这都是网上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哈，大家也都在关注着新地标的一个安装进展。那么有朋友呢就晒出了施工当中大熊猫露出大部分脸庞的图片，不是刚才说嘛，有那红盖头盖着。很多市民都期待这大熊猫啊能不能早日完成梳妆打扮，揭开这个红盖头，用崭新的面貌来迎接大家。那么记者也了解到，望京新版的地标大熊猫预计在元旦当天，还没两天了，其实正式亮相啊。 这个说实话啊，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呢，是这个我远在美国的一位朋友，打小呢住在望京，发来了一张新的这个穿成这样的这个照片。 虽然人没在国， 人在国外，人在美国，但是 还关注着那个望京大熊猫。 对，就是可见望京熊猫是一个多么注意这个有乡愁的一个地方。 时代地标， 真挺好哈。你说掀起盖头来，这应该算是个母熊猫吧？ 你要这么说，那古代嫁娶的时候不是新娘都得盖一红盖头吗？ 这就是母熊猫。公熊猫叫什么熊猫？ 公熊猫那不就叫公熊猫吗？ 有母熊猫、雌熊猫吗？ 公雌熊熊熊熊熊熊猫男熊猫， 这可 反正大家领会精神吧。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您用过哪些二手的东西，哪些二手的东西可以使，哪些不行，以及您去过熟悉哪些会馆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像山友说，据说哈烂漫胡同原名叫烂面胡同，是因为菜市口啊是刑场，说这个临行前啊要吃一碗烂面而得名，后来呢就是这个不是改成谐音，改成烂漫胡同了嘛。 有很多 有这样的说法， 都有 雅化了， 雅化了哈。比如光彩胡同， 哟，这你懂、 还有那个 高一博 胡同， 可以啊， 还反正还有好几个呢。 白丁说，台湾会馆在原崇文区大江胡同，现在还有。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个也住的，也是个会馆啊、 嗯 就是个大杂院。 哎、嗯，看来大家都去过不少的会馆哈。 哎，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就自己买过什么样的二手物品呀，什么样的二手物品是坚决不买的、 嗯、 啊？这样一个话题跟我们互动交流了。像飞鱼洒清晨说，像文玩、古董、房屋、机器啥的，我觉得也能买二手。 这个 特别是机器。 啊， 最早咱们好多国企其实也都进口过二手的设备，那个时候可能发展的时候相对来说哈、啊、那个困难一点 啊， 但是现在咱们都中国制造了， 是是是， 智能的智是不是？ 二手设备可以，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二手古董，不是新手古董， 二手。我觉得人家的意思哈， 新古董 就这不是就这古董，它肯定是老物件儿。但比如这古董本来是我的，后来我卖给你，这也是相对概念上的二手。 那古董是你的时候是一手的吧？上周刚拿到的，是不是？ 上周刚给你造好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二手物品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以及您去过哪些会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今晚偷偷堆了一点雪，白昼的喧嚣更成谋事而刻的明月，角楼有灯火，彻夜照亮着老街，匆忙是因为我赶上就要道别，我眼中白碎的城墙还沐浴着晚霞，城门对老人弹唱着一弦低调，也打动谁吗？二三，我又不是每个他，一别京城中浪花，古道西风起着瘦马。脚冒出了一个芽，我离开太久，不知它是否开花。 唐葫芦是个谜团， 也打动谁吗？ 我又不是那个他，一别京城中浪花，古道西风起着瘦马，跨过灯火少离家，每把伞写到天涯，梧桐少年 北京的天空 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一首非常欢快的具有京味儿的歌曲啊，其实真的挺好听的，是不是？胡同叫什么？胡同少年志。 哎，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个我们节目里边经常放一些有京味儿的、有北京特色的。 是啊，有很多朋友说特别喜欢李凯老师的歌单哈，每天都跟大家精心挑选京味儿歌曲、 是吧？ 歌唱我们的大北京嘛。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什么东西能用二手的，什么不能用，以及北京的会馆您熟悉不熟悉，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好久没说入群的事了哈。 对， 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回复入群两个字儿，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把您拉到我们的节目粉丝群哈。 然后请教我兔子还说呢，没辙呀，新手古董就是大明年间的微波炉专用饭碗。 确实啊，买微波炉的时候经常会送一些那个就盘儿 啊碗啊， 对啊， 有的做的还挺仿古的， 是吧？ 但是后面那个 青花瓷的塑料的。 反正那个有点像青花瓷吧，但是最后那个款儿，就那方形那款儿，上面写的是微波专用四个字， 不是乾隆年制， 买不起，要不您淘个货。 那行，我下回给你淘一个微波炉专用的乾隆年制的。 那不用了，我谢谢您 啊。那个时光雕刻说了，我觉得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特别快，咱可以买二手的。刚才不是还有朋友说那个游戏机、游戏光盘，其实啊，用一手二手真的没什么 太大的 区别，所以不妨那个追求性价比，咱看看二手的。 是王师聪说。这个湖广会馆有美食，没辙啊！多年前我听说那儿有号称北京第一好吃的著名小吃啊，某某某某炸糕，慕名去了之后 是那仨字的炸糕吗？ 反正挺好吃啊！有空你们节目组去那儿团建的时候，可以你们那个啊去尝尝。 反正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某某红炸糕， 就是分店。 对，也是挺有名的。我确实尝过那个某某红炸糕了，但是什么某某香栗子这种，确实还没尝过， 是吧？ 我的下一个心愿。 炸糕是这样哈，同一品牌，比如你同时买 啊， 你早上起来8点钟去，和你中午11点钟去，同一品牌的炸糕吃起来感觉不一样， 还是早上的比较。 我像你这种起不来的，你就11点钟去。 然后呢，还能买得着吗？ 能，有。都直接放那个 那有什么区别呀？ 那个沥油的篮，它不是从那个篮上嘛，就上面都会摆好了，你放两三个，然后你11点钟去，你就要那个放好了的， 肯定不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得赶早啊？就是越早 软糯的，你知道吗？ 是吗？ 就是你拿那个纸过去 都滴溜不起来吧？ 软糯，特别软糯。 行吧，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的推荐。 咬的时候得拿那腮帮子使劲往出蹬。 反正我不太爱吃那个炸糕。 炸糕，那你爱吃什么呀？ 我觉得有点油，就是当然有的朋友 那个油控了很长时间了，得控制2-3小时以上了。 你就非得各种忽悠我，非得说到我说行，我去尝试一下，你才停止忽悠。给你台阶下，那不 下 呢？ 尝。 来，给别的朋友一些这个读留言的机会啊。秋风秋雨说，我觉得书籍、电器、乐器、手机、汽车、房子都可以买二手的嘛？ 不是，汽车、房子，汽车房子是什么？ 房车。啊，房车也齁贵的 啊。现在也有一些那个便宜点的。 当然那个不是每年都会有什么房车大会， 是 各种型号的房车。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 来， 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咱们说同事之间理应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对不对？ 什么样的同事 啊？就我和李凯老师这样确实比较难哈，但是大部分同事都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 我们那么小众的 啊，是啊，我们特立独行呢，是吧？放荡不羁，爱自由。但是，很多朋友啊，就是和同事关系特别好，大家互相帮个忙，但有时候帮忙还真有可能帮了倒忙。 哟，你说说看。 因为跟同事互相帮忙打卡，公司解雇了小张。 互相帮忙干嘛？ 打卡。 哦，就是他们那个 用什么某钉， 哦， 就各种打卡 软件，就是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不能迟到，不能早退。 对对对，但有的时候呢，你这自己起不来床，这迟到了怎么办呀？就托同事帮自己打卡。 嗨， 那大家也想了各种招是吧？比如弄个什么模具之类的。 你就别支。 对对对，不能不能啊！大家不能学习啊！反正总之啊，人公司发现了， 没少干吧？ 咱们不多说了啊。这公司反正就解雇了小张啊。这小张呢，就提起了劳动仲裁。这您乐什么呀？我这天天我能迟到吗？我要迟到了，那听众朋友还能听见我那个这个亲切的音容笑貌吗？ 终于把自己绕腾进去了。说吧说吧说吧，我不打扰你。 咱们这工作不能迟到啊，这迟到也肯定会被发现嘛。 嗯、 这个小张不是提起劳动仲裁了吗、 嗯？ 但是公司不服仲裁裁决，所以就起诉到了法院。最近海淀法院判决公司的解雇行为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无需支付小张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原告公司称啊，小张是他公司的销售人员，在入职的时候，双方签订了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而且小张已经签字确认，他知晓了员工手册及其公司规章制度等等内容。那么公司在日常考勤管理当中就发现，小张和另外一位员工小王，哎，他们俩的考勤打卡时间多次高度相近，也就前脚小张打完卡，后脚是小王就打卡了、 嗯、 说这俩人又不是一家子，也不一块上班，怎么这俩人默契度就那么高呢？这公司就怀疑呀，在同一台打卡机上的打卡记录相差仅数秒，通过调取监控视频以及考勤系统记录发现，这两名员工存在多次互相代打卡以及互相委托打卡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依法和其解除劳动合同。当然，小张是否认有代打卡以及委托他人打卡的行为，也就我没找小王帮忙，我都是自己来的。所以，他提出公司的辞退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赔偿金。法院审理查明，根据视频的这个证据显示，小王、小张都存在手持不同卡片，在同一打卡机上先后打卡的情况，而且和考勤系统当中的记录相印证，可以证实小张存在多次代他人打卡及委托他人代打卡的行为。而且员工手册载明，以任何行为伪造干扰员工出勤数据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他人或帮助他人在上下班的时候代打卡、伪造考勤记录等等行为，都属于严重的违纪。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你不能帮别人打卡，也不能让别人帮你打卡哈。 是。 据此呢，公司和小张解除了劳动合同，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做出了上述的判决。宣判之后，小张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也就公司在这个做法上没毛病。 嗯，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不能投机取巧，咱得遵守规矩。老说一帮一对红，这一帮一对黑，是不是？ 哎，是啊， 就是有些忙能帮，有些忙不能帮。 而且你说这为什么这小王没被辞退呢？明明俩人一块儿那个犯的错，怎么板子光打一个人呢？ 那照你的意思呢？ 这小王对公司来说可能还有利用价值。 啥呢？规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 公平的， 都是应该一样的啊。所以 这都是咱瞎猜啊。 对对，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咱就别老想抖机灵。 嗯， 我今儿迟到了，你帮我打一下卡呗，这还不错，这是刷卡的，有些单位那视网膜识别的 啊。对对对。 你要对对 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自己要老老实来上班啊。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好多朋友都比较问候你。 问候我？ 不吃草牛说。李凯，美哲怎么了？都音容笑貌，这词儿怎么在某些场合听那么熟呢？ 啊， 自己说的，赖不着别人啊。 不是，主要是听不见我亲切的声音了。 哎， 这用词不准确，谢谢大家指正啊。 梁渊说，今儿早上起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看到完整版的机甲熊猫了，确实很棒。 大家可以时刻关注着。 对，刚才还有人给我们发来照片了啊，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那款。 哦， 然后机甲熊猫特别的有意思。 现在看看还是不是盖着盖头呢？ 哎， 黎黎说，虎方桥的湖广会馆我去过一次。 也吃过一顿饭、一位老乡请客的、里面味道感觉不错呀。 哎，然后呢红果说，小美啊，只要是这个先炸出来的炸糕就好吃。我刚才不是跟他开玩笑吗、一般炸糕早点一般都是早上起来七八点钟就开始炸。 你知道 啊， 您先说， 十一点钟去那都皮他了。 我就说吧，李凯老师总是低估我的就是常识、 哦、 我能不知道炸糕吃热乎呢吗？ 炸糕 都别说炸糕了，你好多东西都吃热乎的、趁热吃。 是，那炸糕里边能吃出石头子来吗？ 不能吧。 你吃出来过吗？ 没有啊。 啊， 您都是怎么吃出来石头子的呀？ 那我问你呢，你猜猜看。 想不出来，我再 想 想吧。 然后呢，像这个不吃草的牛说，二手我买的，二手最大价值的就是房子，以前买过四五套、 哦、 现在都卖了。我买的最多的日常二手食品是菜、啊，几乎天天在菜贩子里边买。哎呀， 买菜贩子到咱手里成二手菜了是吧？ 二手这也不能算是二手是吧？ 但吃进咱肚子里的都是一手的啊，因为是自己料理自己烹饪的嘛。 然后4148说了一个，一定得给大家念念 哦， 说二手书报曾经买过，今年年初在某旧书网花105元买过一张1965年4月21号的《人民日报》，其中刊有我们家人重要的一些资料，还买过相关的旧版珍贵图书。叫九颗红心向祖国，其中也有一些家人的资料的记述，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哎，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 是是是。此外呢，潘家园二手市场对有需求的人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 挺好、挺好啊。 曾经那个有很多人曾经在比如说北图，现在叫国家图书馆了、我上学的时候叫北图，有很多人呢去复印自己出生那天的人民日报。 哦，那也是很有 纪念价值 的， 对吧？然后那时候你拿不出来嘛，你只能去复印， 看看自己出生的那天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觉得特别有年代感。当然说到二手物品，暖阳97一位新朋友说，我觉得小孩的衣服玩具消毒之后还是可以用二手的。 那是啊， 主要是得消毒哈。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用过什么样什么东西能用二手的，什么不行，您以及您去过哪些会馆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再来说件事儿，结婚钱不够怎么办？ 这挣钱， 你这是 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挣钱， 哎、 或者一时周转不开哈、 啊， 就多收点同事的红包。 嗨，说实话，结婚跟钱，当然了，你要是从纯这个理论上来讲，跟钱没关系。俩人感情好，一块儿领个证，一块儿过日子，一块儿勤俭挣钱养家。 哎， 当然你要是物化了之后，你觉得我得有个房，我得买个车。 你在这儿，我得给李凯老师唱个反调 啊！ 你要是特别裸婚，完全没经济基础 啊， 我觉得也不太靠谱，真的 啊，那是 是吧？ 老话怎么说来的？ 你看有那个电视剧什么裸婚时代、 家贫万事衰 啊，你这一地鸡毛的事儿就有可能出现。 但是你俩人感情好，一块挣钱去、 这倒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走正路，俩人感情好，一块挣钱，走的是歪路也麻烦。一对已经开始谈婚论嫁的男女朋友，挣钱想挣钱，一看没正路，偷车里东西吧，然后呢，只要动手的时候有人经过。俩不是要结婚吗？这被发现了怎么办呢？俩人赶紧拥抱起来，情侣当中的标配动作是吧？路人呢也就不会多看他们一眼。就此作案多起，盗窃所得合计3万多块钱。顺义公安分局也是在昨天通报说，俩人已经被刑拘了。11月30号呢，顺义警方连续接到了多起车内财物被盗的案件。经了解啊，这被盗的车辆呢，大多是什么大众啊、奥迪啊这两类车型。丢失的物品，大到几千块钱的现金，小到几盒香烟。 不是，这几盒香烟他们都不放过呀， 贼不走空。 哎呀， 只要是想盯着你，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了。他只要盯着你，哪怕是一盒香烟，他可能都要下个手哈。作案的地点呢，都是远离监控的地方。民警呢经过几天的蹲守走访，没找什么有用的价值线索， 就在这案件进入到瓶颈期的时候，又发生了两起案件。 嗯， 同样是大众啊奥迪车里边的财物被盗，这次的事件地点民警终于在监控当中看见了犯罪嫌疑人的踪影。 嗯， 就是原来那几起吧没视频监控，这回终于有了。监控显示啊，说这个当天晚上0点多，一对男女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案发地点，确认作案车辆之后，女的负责望风，男的负责开锁盗窃。 嗯， 当有人经过的时候，俩人就抱在一块儿， 就腻在一块儿了。 哎，搂搂抱抱，假装谈恋爱。他确实也是一对恋人。 然后人家一看，呦，这不会要亲上了吗？不能看，不能看。然后呢，就没关注他们在干嘛，是吧？ 你的戏怎么那么多呢？真是，反正就是来此避免路人的怀疑。得手之后，他们骑着摩托车逃离现场。民警呢，就沿途查看监控，俩人最终在朝阳区某村落啊消失了。随即呢，民警在村内主要道路啊进行蹲守，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12月17号清晨呢，民警经过一夜的蹲守之后，决定展开抓捕，在暂住地内将犯罪嫌疑人严某、张某抓获了，起获了香烟、茶叶，还有一些外币这些赃物， 没少偷。 经过依法讯问呢，这29岁的男子严某和他的女朋友32岁的张某光承认了。你别吸凉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闭嘴吧。女大三抱金砖不行啊。 行挺好。 是严某说，他以前曾经因为盗窃被处理过，出来之后呢一直在送外卖。前段时间呢，他和张某光俩人认识了，然后就开始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地步。 嗯， 准备啊明年回老家结婚。由于手里边的钱不够结婚用的，送外卖挣的也不太多，所以呢又开始重操旧业，干起了老本行。用网上买的所谓的万能钥匙开锁，俩人被抓之后呢，警方共合破案件20多起，涉案的金额大概是3万多块钱。目前呢，犯罪嫌疑人严某、张某光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哈。咱们经常说这一对情侣特别恩爱，可以形容他们是神仙眷侣。但是你看咱们平台上，我看看哪位朋友啊，爱的旋律说这一对简直是狼狈为奸， 嗨， 是吧？不干好事儿。 小年轻哈，希望以后能走正路吧。 你说这明明都要办婚礼了，整这么一档子事儿。 按说结婚是什么？结婚是俩人携手共进一个新的生活，瞧着康庄大道一块来努力。您这好，这先进去里边，所以得找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志同道合吧，他真得是走正路的志同道合。 你说三观契合，也不能往歪处契合去。 就是女大三抱金砖也得一样的是吧？ 女大三抱金砖，反正有这么一说法。 女大五呢？ 女大五， 你悠着说啊，你别秃了口，上来什么都想说。 那我有这说法吗？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吧。 来看看大家留言。SQNB 这位朋友说，说房子我觉得可以买二手房啊。还记得2007年就北京奥运会之前，我们家买了一套二手房，当时领导说你这是大脑袋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年不是咱北京要办奥运会了吗？这房价没准得降。但是我当时啥也没说，这个就以当时12000一平的价格买了一套二手房。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房价这不又涨了吗？这就不用我多说了，这个位置应该还不错哈。人家说宇宙中心的房子，再碰到领导的时候，这个领导自己说，事实证明我脑袋比你大。没有预判好这个房价走势。 领导升官了吗？后来 不知道。你关心这个干嘛呀？ 这个 官迷， 这个预判都判错了，我估计这个前景可能也，当然没准人家干的挺好啊，瞎说。来，接下来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这个领头羊说，食品药品还有化妆品，这个坚决不能用二手的。其他的基本上用二手的也没太大问题。衣服那也分内衣外衣是吧？有些衣服外衣像什么呢子大衣啊、羽绒服啊，这真有人使二手也挺好。 包括还有的一些企业做共享衣橱，就是他每周7天给你寄7件衣服，你可以作为白领嘛，他可能有社交的需求，一周7天穿的不重样，但这个确实就涉及到衣物的消毒问题哈。金豆豆说， 2002年的时候，我带着外婆去湖广会馆听过相声。 哎， 那时候有一个这个相声品牌还没太出名呢，门票才5块钱啊。 啊，那时候现在其实也不贵，也没多少钱。 啊嗯 啊，听个乐呵挺好， 哎， 是吧？当然了，还有很多人这个给美哲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吃这个炸糕里边能吃出石头子来哈， 就是那个豆沙没豆子没掏 没 弄 干 净。 我跟你说，你小的时候，你现在咱们就是， 我觉得我吃的都惊喜，我觉得你不要那个诬陷人品牌现在做的品控、啊。 现在当然很好了，现在包括你家里边你淘米。基本上都是免淘米，对吧？ 对， 你拿手哗啦哗啦哗啦就直接、 嗯、 我们小的时候得拿一张挂历纸的背面， 哎， 挂历纸背面，你哎什么、你干过吗？ 您说 把那个米倒在这个挂历纸的背面，白纸嘛，特别反光，然后呢一点点扒拉，看哪块有小石头子儿，因为石头子儿是深色褐色的，它在这个白色底里边特别显眼， 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因为米粒儿是白色的嘛、 哦， 你就能把那小石头子儿啊挑出来 哟。 然后这样，包括那个红豆。你要是那个有些饭馆哈、 嗯、 那个炸起来根本就不算太干净，淘不就直接给你包豆馅里边， 那硌牙呗。 所以每次吃炸糕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心理预警、 哦、 每咬一口的时候都别太咬瓷实了， 小心翼翼的、 哎、 慢点咬啊。 是啊、 嗯、 这个现在当然不会出这事儿， 那肯定是啊、嗯、这个食物做得越来越精细嘛。 哎， 冬日思雨说，对于二手的东西，我觉得只要有使用价值而且自己不太在意的话，我觉得都可以用。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啊，二手的东西哪些能买，哪些不能买？另外呢，一些会馆您去过哪些地方，熟不熟？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男子酒后连撞3车，自知事大，竟想弃车逃逸啊！民警百米冲刺，把这男子一把摁住。记者27号从朝阳警方了解到，醉驾的男子吕某，看还醉驾，这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事发当天呢，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的民警郝梦杰正在驾驶警车在辖区当中巡逻。晚上11点半的时候，他接到了派出所这个电台布警，在京密路和将台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司机受伤，有人被困。郝梦杰立刻赶往现场处置。到达事发地点之后啊，只见这现场是一片狼藉。 嗯， 那不是一起事故，那是3车相撞啊、 哎、 3辆汽车紧紧的挨在一块儿，这车体上呢都有被撞的痕迹，汽车挡风玻璃和零部件的碎片是散落的到处都是，其中一辆白色汽车严重变形，车后座上2名乘客被困都下不来，3辆小汽车的东侧还停着一辆电动汽车。 嗯， 那么根据现场的情况判断，应该是这次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郝梦杰第一时间把现场的情况向派出所进行了汇报，交通、消防、救援、急救人员也都赶往了现场，同步开展交通疏导、抢救伤员等等工作。在安顿好伤者之后啊，这个郝梦杰还前往了这个事发地点，查看了肇事车辆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突然以飞快的速度从车上跳下，沿着这条路啊，从东向西就一路狂奔。 嗯， 有人就在旁边大喊：“别让他跑喽，他就是肇事司机。”这个时候，咱的民警郝梦杰全力冲刺，追出100余米之后，终于把这肇事司机吕某一把摁住。只见啊，当时他胡言乱语，浑身酒气，一定就是酒驾无疑了哈、 嗯、 那目前呢，这个吕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起案子正在由朝阳交通支队进一步的处置。 嗯， 这说的都不带说了，喝酒别开车， 是是是， 开车别喝酒， 老生常谈。 哎呀，嗯， 年底了哈，咱们在这儿就是有时候聚会多一些， 对对， 哎，但是咱们记住了，千万千万记住美哲说的话。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哪些东西可以买二手，哪些不能买，以及哪些会馆您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哎，西边老好说，以前啊，这个家用电器包括家用的家具，二手的还挺多的，但是现在用二手的人就少了、 嗯、哎，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对于一些二手东西呢还是非常值的。刚才我看是谁说到了，瓦尔特说二手车选好了、 嗯、 确实挺实惠、 嗯、 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都是这样。 哎，主要是您得会挑会淘是吧， 他保卫萨拉的热窝嘛。 他人家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遍，凯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凯尔特又跟篮球凑一块儿来了，是吧？ 是什么来着？ 瓦尔特，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对对，啊、一部电影 是吧？看过 吧？没看过。 嗨，你这说要敢说看过了，我就告诉你主题曲怎么唱。 那个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那是乔。 不是一电影的呀， 不是一电影的， 哪儿带这么坑人的呀？ 别，就看来你有机会把南斯拉夫电影再看一遍吧。 行， 远航1966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虎坊桥西南角湖广会馆还是北京制本厂的仓库，因为街坊刘大爷在那儿看仓库，我还到里边去玩过呢。里边黑乎乎、高高大大，全是木质建筑，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纸和本。 我觉得有机会还可以再去看一看。 现在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这个文创的，听京戏、看京戏展览、啊，各种各样 还是值得去的， 哎，值得去的。 8398说，我除了二手房，从来都没买过二手的东西。 哎， 我觉得您不妨，买不买就另说哈。下载几个 APP， 就那种二手的平台，没准逛着逛着就被种草 啊， 逛着逛着就有中意的商品了。 有机会可以玩玩这个，说说这个二手房的事儿哈。买房真不是像买个什么炸糕啊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是，毕竟这价格不菲啊。 哎、是。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预告一下吧，明天是不是我们开视频直播？ 明天，对，因为明天是我和李凯老师在2021年最后一期节目了， 哎、 所以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 对， 但是后天周四那时候、 也是视频直播，当然那一期呢就应该是由郑磊和于飞搭档， 也算人家的首秀。 对，也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期大城小事，因为31号呢那天下午我们直播的时段呢是大声喊新年好，到时候也希望您够支持我们节目啊，支持我们 多多关注， 对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跨年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国宝继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之后第三次为奥林匹克代言。2022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总数将达到109枚，是史上最多的一届。北京冬奥可是有超高含金量的哦。1月5号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